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同安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安哥同学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冇错啦。嗱，我今日呢位朋友咧，我好欣赏佢，好尊敬佢，好爱佢。我等咗佢好耐嘅。嗱，咁样咧，佢咧靓仔到不得了。佢咧就系 Eddie Cole 啊 ，Eddie Cole 系边位咧？就系我好尊重嘅、好尊敬嘅前辈高雄叔。早晨。 早晨，早晨 ，Jackie， 我先多谢你，再同埋咧系多谢各位听众吓，你哋俾啲耐性听我呢个老人家喺度无病呻吟啦。 嗱，其实咧，嗱呢个老人家咧有啲错错地，两个老人家你同我一齐咧喺度无病呻吟，梗系唔会啦。喺呢度咧，真系非常之多谢阿高雄叔咧，就即系你啱啱喺香港呢段时间，你亦都好多屋企嘅事情啊，见好多朋友啊，好忙，但你都能够即系抽空嚟到安哥同学会咧，我要俾掌声你。 哎，多谢多谢，唔好咁讲，因为我翻嚟香港咧都系。除咗探親之外，都係同啲老友飲飲食食咁，所以一路到而家先係抽到時間同你一齊。 哎呀，唔好意思，好開心啊！咁我咧就有一個話題咧，我哋就要即刻展開。但係呢個話題咧，可能咧係會要你諗翻你幾十年前嘅。你係咪邵氏訓練班嘅演員嚟嘅？ 係，我係邵氏特技訓練班。 嗯， 因為應同阿。阿迪龙啊，果琪嘅 哦，嗱咁呢个训练班啦，咁你系咪从细个长大咗之后，你就立志想做明星咧？ 唔系、哦，我系一路都完全冇谂过呢样嘢嘅，因为我自细个我哋喺大陆走落嚟，咁我屋企又即系冇家庭背景，经济又穷咁样，只不过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咁就入咗去邵氏嘅特技训练班。咁因为当时个特技训练班咧就话，一定要揾一啲年青人，而且系懂得武术嘅。 哦，吓、啊、咁、这个啊， 所以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我先可以误打误撞入咗呢个圈。 嗱、嗯，咁你入咗去做训练班，咁我简称啦吓，武师可唔可以咁讲？ 系系。 吓咁啊！嗰时个工作量多唔多噶？同埋个收入好唔好咧？ 嗱，如果喺嗰个年代，我哋系六九七十年代咧，其实香港嘅电影圈系最黄金时期， 好蓬勃啦， 系好蓬勃嘅。啊，每一种工种都几乎请唔到人咁旺嘅。咁、我就好彩咁啊，能够因为自己懂得少少武术咁嘅。咁啊，做下龙虎武师啊，做替身啊，嗰样咁就可以养到头家啦。 啊，好开心啊！今日咧就同阿高雄哥哥，其实我系改唔到口嘅，我叫做高雄叔嘅。咁但系我个感觉咧，依喺呢一分钟咧，我觉得你好似我哥哥咁样，所以我叫你高雄叔或者高雄哥哥啦。佢嗰种精神同埋嗰种体力咧，系不得了。你系咪61岁啊？今年 哇！我真系请你饮茶喎、 啊！好啊，好啊，我哋约定啊！ 嗱，讲真话喺网上咧，你相信有啲观众都睇到， 系 佢写我个年数咧系错嘅， 系 我今年系79， 哇！得 到今年年尾12月咧，我就80啦， 80大寿喺度预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多谢。 系嗱，但系点解你 keep 得咁好？系咪同你因为你好注重身体嘅健康啦，同埋你有运动啦，有武术嘅根底咧？ 我觉得就几样咧，最主要就系我一路都有保持翻运动，呢样嘢。另外一样嘢。就比较注意自己嘅飲食啦，生活習慣啦。因为当我哋开工嘅时候，我哋系冇得选择， 系 又开通宵乜都。但一到冇公开咧，我就習慣咗之后，夜晚咧9点零钟我就瞓觉。 哦，咁好啊！ 系啊，咁啊朝头早7点零钟醒， 啊，如果冇嘢做嘅，咁啊上去运动。咁以前咧就勤力啲啦，咁而家就懒惰啦。而家系一个礼拜两日到啦，咁啊保持翻有啲运动啦。 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喺我喺你身上咧察觉得到嘅、我觉得你系好有嗰种包容嘅心，同埋你会好愿意去帮人，即系正话帮人哋推下道门啊，俾人行先，即系你样样都好关顾别人嘅。其实咧，呢、這个关顾别人咧，唔觉唔觉咧系一种爱嘅表现。你系咪一个好热心助人嘅人咧？ 系我讲真话，可能即系我屋企自细喺乡下，父母嘅家教比较严，吓乜嘢都循规蹈矩咁样。咁慢慢慢慢嚟到香港之后，又觉得习染咗西方人嘅所谓嗰种礼貌啊嗰样嘢，咁所以又冇咩特别话去做俾人睇嗰种，即系好顺其自然咁咯。咁再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到今日为止，我都话如果有能力去帮到人嘅，点解唔帮啫？ 啊，呢个好重要。 咁我始终系最终嗰句就话，我都希望有一日我能够可以随时捐到一千几百万去帮人， 系。 唔好意思，我系冇咁嘅能力。 哦，唔紧要，我哋咧 只可以出我嘅能力所做到嘅嘢去做咯。 绝对冇问题，即系捐款也好，善心也好啦。随我哋嘅心，随我哋嘅力量，可以做得几多得几多。阵间我都会依家预告一下先。我阵间我都会同我高雄叔讲讲，佢喺加拿大佢做咗好多即系慈善嘅活动嘅付出同埋支持嘅。好啦，咁啊讲翻你做仔嘅时候啦吓，咁样咧做牧师啦，慢慢就打出个名堂啦。仲记唔记得边位导演系叫你拍电影，而系由高雄呢个字出现咧？呢个名出现咧？ 嗱，呢个名咧讲出嚟咧，就而家后生呢一辈，可能你哋都唔识嗰个导演，因为我当初出嚟做舞师做替身，咁直至到后来就有啲导演就叫我，即系喺现场就话你讲两个嘢得唔得啊？我咪试下咯，咁系咁样出嚟嘅。 系 我系冇即系可以讲冇受过正统嘅 训练。 戏剧训练系冇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就一个女导演啊，好可惜佢已经过咗生日， 系 高宝树。 哦，高宝树又系大前辈，我听过佢名，佢喺电影里面咧贡献不少嘅。 系 喺 咁，因为当时咧佢个好多人都惊佢嘅，因为佢好严厉嘅，同埋 高大姐嘛， 高大姐咁。亦都系佢提拔我第一次做一个第二反派啦。 好奇 咁啊，跟住石坚叔嗰啲咁啊，咁时佢问我咩艺名，我冇、啊，我边我都做个舞师，做替身，边有艺名噶？咁啊，佢帮我攞本书出嚟睇个，跟我姓噶，你做我细佬啦，姓高噶啦，高雄啦。 哇！ 个名就系佢帮我改嘅，一路用到而家。 嗱，呢个高雄好啱你。 咁啊，当时佢讲就话，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个名 系 唔响嘅， 系 咁，所以佢话高雄个名咧就系国语啊，同埋广东话，甚至到日本话 系 都系叫响嘅。 你个原名咧系应该叫做何耀森， 系啊，啱 唔啱啊？ 但系个名唔响啊嘛， 唔响啦吓吓，即系跟阿高大姐姓高， 系啊， 个红又好正，即系红星个红， 系啊， 话宏伟个红， 所以咪当初 你， 但系就因为呢个名咧，当初好多人以为我系台湾人。 哦，实际你就系 大陆嘅，我系喺中国 移民过咗嚟， 唔系移民啊，走落嚟， 走落嚟，咁就系香港人啦吓。咁啊，当你真系当上一个演员咧，就同舞师嗰个工作嘅工种有啲唔同啦。 哦，完全唔同啦。 系啦，咁嗱，其实咧，我有个直觉啫吓，错咗咧，你系更正阿 Jackie 啊。我觉得你咧系一个几内敛同埋几收埋自己嘅人，但叫你做戏嘅时候咧，你要将你嘅情绪啊，即系同人哋交流啊，咁有冇即系用好耐时间去克服啊？ 其实呢样嘢我当初都系模仿嘅。 哦， 因为我做舞师做替身，我根本唔需要去考虑点去演戏。 嗯， 但后来咧，我慢慢觉得 我唔可以一世人都做呢样嘢，因为我总有一日我会老噶。 系 咁嗰时，我开始已经，我不如学下做嚟演戏啦。咁所以嗰时咧，我哋每日开工咧，我就企喺个镜头后边。咁啊，睇住自己嗰啲即系成咗名嘅演员，佢哋点样做法？ 哦， 然后翻屋企自己就喺个厕所度个镜嗰度睇住，去练下。咦，今日见到我系咁样，再同埋一样嘢就嗰时我好中意睇戏， 好中意睇戏 啊！咁我唯一可以做到嘅就系模仿人哋嘅嘢，一选择嗰啲戏里边。適合我自己中意嗰個性格嘅人嗰啲戲去做， 咁啊嗱，你個眼神就好凌厲啦嚇，到依家就係都一點都沒有即係褪色啦嚇嚇，咁啊呢個眼神嘅凌厲咧，不得不少係代表咗你內心一啲反射。 嗯， 當你角色係被派到做反派嘅時候，你自己有冇一啲覺得嚇唔係幾好啦？不如我要做一啲即係勁啲。 冇嘅，系我就从来唔会规范咗自己喺某一个圈里边。 嗯， 咁亦都因为呢个信念咧，就好幸运。我到今日，无论我做反派又好，做正派又好，观众都接受咗我嘅。吓，咁我唯一就曾经有报纸上有人写过我，即系话我当时做咗几廿年戏啦，系。冇演技嘅，除咗得对眼之外系冇演技。有报纸写过呢样嘢，咁、 okay. 但我嘅样即系我吃亏嘅地方就话我系尽量利用我双眼去表达我内心嘅感情出嚟。 啊，绝对系。 我唔会真眉突眼啊，或者成身动作啊，我系冇呢样嘢嘅。咁亦都系我吃亏嘅地方。 都唔系吃亏嘅，只系不过即系可能有一啲陈述或者评述，咁佢哋睇到嘅，佢咪写出嚟咯。但系我觉得咧，点解我提到眼睛咧？即系其实咧，眼睛咧系非常之容易咧，系反映到嗰一个人嗰个思想同埋佢内心系谂紧啲乜嘢嘢嘅。咁所以嗰篇稿出咗嚟之后咧，对你嚟讲有冇一啲即系唔舒服啊？ 冇，我冇嘅。因为我几十年喺呢个圈里面，我都当特别系当初，我都俾人睇唔起啦，鄙视啦，我乜嘢环境遇过，但我每一次人哋话我唔好，我唔会嬲，我亦都唔会反驳，我会翻去谂一谂，点解人哋话我唔好咧？我自己检讨下，咁然后之后揾到就，咦，系佢讲。我系可能某一个地方我系做得唔足嘅，咁自己去改。 系， 所以我每一次俾人奚落啊，每日俾人睇唔起，我完全唔嬲嘅。 但系咧， 当系一种警示我。 系，但系一讲起电影咧，就好多人都记得咧，你有份参与过嘅，例如徐克嘅《地狱无门》啦，吴宇森嘅《英雄无泪》啦，程小东哥哥嘅《生死诀》啦， 《生死诀》 呢几套戏我都睇过。点解呢？因为我真係真係睇嗰个 VCD, 睇个 VCD, 睇晒。我认识戏里面嘅高雄演员呢，你真係好用个力啊。你唔係喺度就咁过啲人嚟。你是真係好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对白你都係自己 deliver 到出嚟。 係啊，所以你正话喺问起我哋话有边几个人我会讲多谢说话，我会讲逐个讲出嚟。 好啊， 因为呢几个你正话所提呢几个咧， 徐克啦， 因为特别徐克 系 我而家可以 。 嗱，因为第一个徐克，你留咗个杜琪峰。 哦，杜琪峰先生， 程小东呢三个咧。当然在这个圈里面 还有其他有很多人帮过你的。 这几个人呢是曾经当我在没什么名气的时候他们够胆给机会我。所以我 心里面铭记于心的。 杜琪峰先生怎样呢？ 杜琪峰因为杜琪峰最我入无线第一个找我做林冲。 哇 电视剧的林冲。 咁當時後來我先知佢完全冇同我講嘅。原來當時公司喺公司方面佢係有啲壓力嘅。 嗯，即係點解選角選到高雄咧？咁啊， 點解要揾一個舞師唔係演員去做呢個角色咧？ 嗯， 咁但係好彩，即係我好彩，佢係始終堅持揾我做。後來到特警九零嘅，最後我離開無線，特警佢亦都離開無線，特警九零亡命天涯。咁我哋戲裏邊咧，我同阿 Mark 兩個做日本人，我哋一定要係講日本話、日本對白。 你得而且你得嘅噃， 我以前學過下， 係 咁就話到明唔準配音聲生。 哇！現場收音 係咁。再後來到槍火呢個經典啦， 好經典啦。 佢都係堅持，因為其實當時佢都有唔少壓力俾佢，但佢堅持俾個機會我。 嗯， 所以我係多謝佢嘅。徐克就第一個，一翻嚟第一個金督情俠， 係呢個直頭係 一個經典 嘅， 係啊係啊。咁當時佢公司都俾壓力佢， 嗯， 點解揾一個舞師做呢啲角色？大情大性嘅人，咁但系佢呢啲咧，佢唔系佢亲自同我讲， 系 几年后我先知道晒呢啲。 系啊， 咁所以佢系直至到《地獄門門》系第二个。 嗯，冇错，冇错。 系啊， 咁阿程小东哥哥咧， 程小东咧就当时喺嘉禾佢开生死决嘅时候， 系 要揾我做一个日本忍者。 系， 咁当时我已经系。在同一喺嘉禾里边，我已经有两部戏拍紧，系撞期撞到乱晒龙噶啦。但佢公司就叫我你揾个第二个啦， 系啦，唔好揾阿高雄啦，揾第二个。 但系佢又坚持，所以我呢几个咧，我要真系好多谢，因为呢几个唔系话俾啲咩现钱或者嘛，唔系呢样嘢，系当你寂寂无名嗰时候，呢几个人系俾机会你。所以我是铭记于心。 高雄叔，你不单止是铭记于心的人，即是人家对你好，同埋你亦都讲了一个故事俾所有听众听一起分享，就是话感恩之情、感恩之心呢是即是永远的。同埋呢他们亦都有慧眼，因为他们坚持要用你去切合那个角色去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用两个字去讲得不得？因为你争气，系咪？因为你争气，所以系令到成件事系圆满完美，咁咪俾掌声自己啦。 哦，得，其实呢样嘢咧，反翻转头即系话，我可能我性格问题，逢系人哋睇得起，因为我自身即系自己知道 系 出身贫穷， 系 冇读过书，咁人哋够胆俾机会你，你一定要。盡量做到最好，然後才可以還得呢個恩俾欣賞你嘅人 嘅提拔你嘅人， 係啊， 俾機會你嘅人， 係啊。 同埋咧，我認識嘅高雄叔咧，你好仗義啦，幫好多朋友啦。同埋咧，你自己有一個即係戲裏戲外咧，你都係一個好為朋友，同埋你自己係好努力，係唔輸得嘅人嘅。是不是好啦，我哋饮啖水先。 好好。 翻嚟我哋唔单止系讲你嘅人生同埋你对人性嘅睇法，我要讲讲咧，就系你喺加拿大嘅生活，好唔好啊？ 好好。 一则特别交通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隔田村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和沙砾公路近永德利大厦，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But I feel I'm growing older, and the songs that I have sung echo in the distanc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静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有特别重大意义，因为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更是特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首个教育日。李家超在警察学院开放日致辞表示，上个月22号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香港回归26年多，终于完成宪制责任，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国家和香港安全提供更巩固的制度保障，让香港轻装上阵，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长期繁荣稳定。教育日提醒和教育市民国家安全意识，这个是要建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一部分。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警察学院开放日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十年来推动维护国家安全，迈进战略自信、历史主动新阶段，取得节节胜利。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是其中重要一节。郑雁雄表示，上个月特区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下，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是履行宪制责任重大成果，以及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际行动，标志法治香港步入体系完善、效能可靠的新阶段，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助同墙铁壁，达至众志成城，香港从此可以轻装上阵，全力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推动由治及兴。他认为执法司法机关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至关重要，回归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警队忠诚勇毅，心系社会，为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付出艰辛努力。明年舉行的第十五届全运会赛事组委会日前成立，全国运动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未来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及粤港澳三方一同细化讨论赛程。负责开幕式的制作团队稍后会来港实地考察及听取意见，他相信可以在开幕式中看到香港元素及特色。杨德强又说，国家体育总局及粤港澳三方已经建立紧密联系机制，会恒常会面，他不认为彼此存在竞争，就算竞争都是良性竞争，就是希望办好整个赛事。他说会依据简约精彩原则筹办全运会，同时要做好保安、食物及疾病防控等安全措施，而精彩原则就是希望搞一个高水平运动会，让运动员竞技，让全国及港澳市民观赏。130名中国籍涉及倒诈违法犯罪案件的疑犯被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两架中国民航包机今早降落在湖北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今年以来中柬警方组织开展的首批遣返押解任务。公安机关会同柬埔寨警方近日采取联合行动，其中柬方捣破多个位于西哈努克市的赌博诈骗犯罪地点，找获一大批中国籍疑犯，检获伺服器、电脑及手机等犯案工具。在公安部指挥下，湖北公安机关派工作组到柬埔寨开展遣返押解工作。公安部表示，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及地区的警务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坚决压制同类罪行的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咧而家非常之挤塞，车龙好长噶。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噶。咁同埋咧沙沥公路去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咧，出翻九龙方向。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系多车相撞。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咁另外一边咧，沙沥公路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出翻九龙。咁另外上水嘅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回旋处噶。就是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回旋处。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想想，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想清想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 各位同学上堂啦。 好、哦，我哋依家又翻嚟安哥同学会，我咧就同阿 Eddie Go 啊高红叔倾偈，系喺 Google 咧一打 Eddie Go 咧，好多你嗰啲 information 咧出晒嚟噶咯，点解咁犀利咧？ 嗱，因为我唔知系边一个人做呢啲嘢嘅， 系 咁亦都因为而家嗰个 IT 发达啦，科技发达呢样嘢，令我比较印象深刻嘅就因为有。两部西片，我喺香港。原来咧个导演就喺网上，就揾到即系、就是、我嘅资料。 哦， 喺网上揾到我资料，然后就将啲资料交俾香港嘅一间制作公司。 哦 ，OK， 因为佢哋香港拍，咁就话指明要佢间公司揾我， 要揾你啦。咁我记得咧嗰两套戏咧，有一套咧个名咧好似叫《致命武器四》。 哦、Little Weapon 唔係啦 ，Little Weapon 我係揾到一個 agent 喺温哥華嘅 agent 嘅第一部戲。 第一部戲嚇，咁、啊、仲有一部咧係《絕地救援》。 哦，嗰、那個係最新嘅 Martian。 係咯，嗱、啊，所以咧，高紅叔，我係好開心噶。雖然咧嚇、啊、你即係年尾啦嚇、啊，就係、是、你個八十大壽嚟緊啦，但你一定唔好退休，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除咗你個演技了得之外啦，你喺行內嗰個敬業熬業嘅精神咧，係會影響，即係俾一啲好啲嘅 sample 咧，俾一班演員咧，由你呢啲咁資深嘅演員咧，好多導演好中意噶。 哦，咁我都 喺度呼籲下， 希望咧嗱，我都可以正話同你講，我喺香港嘅娛樂圈裏邊，我唔算係一個大紅大紫嘅人，只不過係。在香港嘅娛樂圈裏面，曾經有過高雄呢個人喺度。 咩曾經有過啫？一直都有，依家都有，係啦。 咁所以我唯一就希望初入新所謂新咧， 新一輩啦， 唔好咁快認輸，唔好氣餒，因為講真話，我都捱咗起碼六七年嘅農夫無私親捱，然後先轉入去慢慢做演員，十幾年後先開始有人記得，咦？哦，呢個就叫高雄啦，係咁樣一路自己去一路增值，一路增值到今日。咁再同埋亦都好點講咧？好感恩就話，好似正話我提嗰兩部西片，一部意大利片，一部法國片，佢哋原來個導演喺網上揾到我個 clips 就。將呢個交俾製作香港製作公司，要指明揾我呢個人， 幾好咧？ 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係 係一種光榮， 係一種光榮嚟嘅。 係啊， 啊，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個心理壓力好大，因為每一次我知道人哋咁樣揾我，人哋咁尊重我，我係仲更加要唔需得要一定我交足貨俾人嘅，要 仲要呢種精神壓力。 係啊， 其實你。如果咁用心去做咧，其實壓力咧，其實處理得好咧，其實係一種動力嚟嘅。 係 係嘛？ 亦都係因為呢種係變咗我自己嘅興趣啦。 係 咁，所以我一路可以做到而家。 係 我仲唔夠，即係唔肯講話退休呢兩個字。 梗係唔好啦。嗱，你講開興趣咧嚇，我又係睇 clips 啊，即係我睇嗰啲網上嗰啲咧，哇，真係犀利到不得了！我要形容一下先啦，高雄哥哥啦，喺 clips 裏面我叫哥哥啦，著到靚仔到不得了 ，set 行個頭，彈吉他喎、哦。嗱，我哋監製又都係點頭啦，因為監製好中意彈吉他嘅，彈吉他唱歌，哇，直頭你係咪登緊台咧？ 系，因为我都温哥华又好，喺国内又好，香港好，我都登过台。 系啦，咁你喺几时先发现到你自己对音乐好有兴趣，同埋你真系弹得两嘢嘅，唔系话叮叮当当。 唔嗱，其实咧，学吉他呢样嘢咧，系我喺台湾时候开始嘅。 O K， 嗱，咁点解我因为你勾起咗呢、這个？呢、這個 topic 我就 係啊，要講啊， 但點解我會唱歌呢樣嘢咧？因為我試有一次我喺 KL 喺馬來西亞拍一部電影，咁啊當晚咧就個投資嘅老細就帶我哋去第一夜總會 ，OK 嚇、啊，就當時係 KL 裏邊最大嘅夜總會，咁 同行嘅咧，另外有一個香港嘅演員嘅，咁啊兩個，咁結果咧就哇啲觀眾就好即係好中意睇我哋港產劇啦，咁啊捉咗個演員上去，咁佢上台咁啊佢唱唱一首唱兩唔知一首兩首我唔記得咗，跟住捉我上去，咁我哎呀死啦！因为完全系冇准备，而且嗰阵时我又冇学过唱歌，乜都冇嘅。咁我上到去，人哋因为之前个艺员唱咗一两首啦，咁我上去冇理由，大家好，咁我行翻落嚟嘅，唔得噶嘛。咁我死啦，我硬住头皮。咁又好在当晚夜总会咧，就有一对 live band，有一个咁我就问一问嗰、那个grand piano 嗰个 pianist， 我话：你哋有冇歌书啊？因为我落唔到台啦嘛，哇！后面啲观众起晒红，咁佢有佢俾本歌书我睇，诶睇，诶系，咁啊睇到有一首啱啱罗文嘅歌， 咩歌？ 朋友一个， 哦， 因为当时系最红嘅，成日喺小巴都听到嗰啲，阿公我就作唱呢首啦，咁佢个咁啊咩 key 啊？哎呀死啦！ 死啦！真系唔知 嘅，我乜都唔识嘅，咁佢你哼两句俾我听下。跟住我就哼兩句，哦得，跟住佢同啲樂手講，咁我完全唔識唱歌，未學，話你俾個signal我，幾時我開口唱，你又岌一岌個頭，幾時停嘅音樂過咪，因為佢嗰時都仲未識呢啲啊嘛， 係， 咁我係跟住係 點下頭啦， 手上揸住嗰本歌書，一路望住個樂隊領班，咁出嚟唱咗嗰首歌。 哇！ 咁之后咧，我就同我自己讲唔得，我一定要面对呢个难题，我一定要面对。咁所以嗰次之后咧，我就滴起心肝留意唱歌啲嘢。 系啦，嗱，你咧就留意唱歌啦。咁我又讲得白啲啦，咁啊多啲架撑咧，袋喺自己嘅袋里面，即系分分钟都有用噶嘛。 咁系，因为唔可以下一上去你就表演打套功夫啊，因为所以 嗱打套功夫一定难你唔到噶啦，系咪啊？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身为一个艺员，我应该系。多方面啲啦，咁當然就話到今時今日，雖然我喺表演過唔少嘅唱歌嘅嘢，但係我唔係一個歌星，我始終唔係一個歌星，因為我冇受過專業嘅訓練，我兩個朋友都好同我講，佢你唔好諗住唱歌唱技巧，你唔好諗呢樣嘢，因為你 朋友係咪都係舞師嚟嘅？ 係佢教就呢兩個就係玩音樂， 哇不得了啊！ 咁佢话你唔好谂歌唱技巧，因为你冇。咁你用翻你嘅艺员嘅身份，如果你每一首歌你准备要唱嘅，你一定要成首歌熟习晒所有嘅歌词，所有嘅拍子系点样，几时出几时入，然后用你自己嘅演技去将呢首歌演绎翻出嚟。 不得了。 咁佢因为本身如果你即係佢话我嗰行出嚟人哋知道你係一个艺员。咁如果你唱得当然唔好话五音不全啦。咁佢哋係有啲同情分係俾咗你嘅。 同情分啦、啊都可能会有界呀。 咁但係呢咁但係即係我亦都希望追求好啲嘅。所以咪一路唱一路自己学咯。 嗱，我知道你咧，除咗唱功好啦，受欢迎之外咧，吉他又弹得好啦。但你咧就会善用咧，即系你呢一个才华咧，你喺 Vancouver， 有好多慈善嘅活动咧，好受欢迎，个个都即系要即系希望你能够出席唱歌俾啲朋友听啊，同佢哋打气，开唔开心啊？ 开心，因为。自从我僆咗去温哥华之后呢，我都因为当时温哥华我哋有一个英神协会㗎嘛。咁啊呢个会呢，我哋无论乜嘢慈善嘅嘢义工嘅嘢，我哋都只要个人喺嗰度，我哋一定参加㗎。 非常好。 咁所以我喺嗰边呢可以大胆讲一声，到今日温哥华里面嘅安老院呢，我几乎唱得八八九九㗎喇。 哇不得了。 咁即係除非我人唔喺度，我人一返到去。 即係你有其他工作engage 咗。 咁我就一定去。咁所以我太太都帮我一齐两个，有时去 幫我哋派飯啊、玩遊戲啊、唱歌啊，甚至我哋喺派飯俾啲露宿者嘅街頭露宿者嘅。 太好。 咁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同埋每一次我喺安老院，我睇住啲老人家坐住咗輪椅，無論佢係白人又好、亞洲人又好，當我哋一唱歌，有啲佢係跟住我唱嘅。咁呢種嘢係好開心。 哇！你個心好感動，係 啊， 好感動啊！ 啊，因為佢哋唔會話，喂，你都唔係歌星嚟嘅，佢 reject 我，唔係，佢哋係一齊開心。咁我睇到佢哋，同埋一樣嘢，我都試過幾次同佢哋講話，其實我都係你哋其中一份子，即係只不過咧，我而家仲行得，我仲可以企喺度唱歌俾你聽。 冇錯冇錯， 但我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感恩。 嗯， 我覺得老天爺對我哋個老人家唔錯嘅。 嗯， 因為我今日我喺度唱歌俾你聽。總比個福係好過我坐喺度聽人唱歌， 因為你係即係俾到嘢人哋咧，咁你有先可以俾到噶嘛？係 啊， 嗱、啊，最近咧你就翻嚟香港啊，但係咧我又睇到新聞報道喎，咁、你又同阿胡惠康哥哥咧、又係百忙之中都去行善，咁就嗰個活動係點樣咧？ 嗱，嗰次亦都好意外，因為香港咧。我是第二次做的啫。 哦、oh, ，OK。 因为十几廿年前我都做过一次，有一个朋友找我，做嗰、那个有啲老人家。 嗯。 我记得好似中秋节，去做过一次义工。咁之后，咁今次咧，我就好欣赏胡惠康，就话本身佢已经系一个成名嘅歌星嘅， 但 佢 佢 都肯去做呢样嘢，我觉得好开心。而家嗰日咧，我哋两个系玩到癫咗嘅，好开心嘅， 唔系好，好高兴咯。 系，因为佢咧就好识讲嘢，我咧就我讲嘢麻麻嘅啫。我其实我唔系咁善于交际应酬呢样嘢嘅。咁但系佢咧系将个气氛搞得好好嘅，真系。 但我 但系嗰日做得好开心。 我睇到 系保良局嘅， 系啦。我睇到新闻报道，亦都有啲朋友转接话俾我听啦。佢哋一見到你係好開心，因為你實在喺香港即係好少露面啦。同埋你做嗰、那個慈善活動咧，即係俾啲飯菜啊、飯餸啊、其他啲朋友仔食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即係喺你手上，喺阿胡惠康手上接過嗰啲食物咧，佢哋好温暖。 係啊，我哋嗰日派福袋，個個都好開心啦，真 係。係咪啊？咁嗱，咁即係你做咁多慈善嘅工作啦，對你嚟講咧，喺 Vancouver 嘅生活咧，除咗即係做咗慈善之外啦，你自己仲有冇一啲話啊？我都好希望多啲翻嚟香港拍戲咧。 因為呢十幾年咧，我都。選擇性啦，因為始終飛翻嚟十幾個鐘頭嘅飛機， 冇錯冇錯。 咁另外一樣嘢就亦都因為年齡嘅關係啦，咁人哋嘅投資方會揾你，佢哋會思考一樣嘢，幾廿歲嘅老人家，揾你翻嚟，會唔會有啲冒險咧？嗱，呢個亦都係一個現實嚟嘅。咁所以呢幾年都稍微慢慢。少啲製作， 少啲。但我就亦都知道咧，你最近咧喺國內，你有拍咗好多唔同嘅作品， 有， 同我哋分享一下。 因為呢幾年咧，疫情到而家咧，我都每一年都會上去一次做，咁、就做嘅最多係一個或者兩個工作，唔多嘅， 但係開唔開心？ 開心，開心，開心。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话，因为而家佢哋揾我咧，已经唔系话男一号呢样嘢，而系一个所谓绿叶啦。 好 啊，咁啊做一个绿叶。咁但系咧，我因为我自己选择嘅话，虽然系绿叶戏唔多，但系我一定要系有戏，即系 有一个 角色有得发挥嗰样嘢。咁、我先至翻嚟做。 呢个系好重 要，我开心噶。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呢几年疫情咧，我都有十几个老友走咗啦。咁但系好彩，即系翻嚟都仲有一班咧，仲喺度嘅老朋友。 有， 大家可以饮下茶欢聚下。 嗱，当你讲到老朋友，就不得不提我有一位好尊重嘅影艺嘅前辈啦。咁、我亦都有幸咧，就同佢做朋友啦，食过几次饭啦，做过访问啦。 就是岳华大哥啦。 哦，华哥， 系啦，你唔介意我提佢嘛？ 唔介意。 我知道岳华大哥咧，佢生前佢同你个感情系好兄弟嘅， 好熟好熟。因为嗱，讲真话，华哥咧喺我未入呢行之前咧，佢系我的偶像嚟嘅。 嗯， 因为大嘴侠， 哇，系啊，冇错，系同阿郑佩佩啊， 郑佩佩姐，佢呢两对呢两个系我的偶像嚟嘅，咁亦都觉得我话好感恩，就话估唔到后边几十年后，我竟然系同佢两个大家有合作过。阿佩佩姐，我喺亚视啊同佢合作过， 系 啊喺国内我又帮佢合作过一次，咁我华哥就不计其数添啦。 系 咁另外一样嘢始终人终归有啲 唔舍得 嘅，开心，因为当时华哥移民去嗰日，我系送佢喺机场，旧嘅启德机场。咁、但系非常之不幸，咁啊到佢走嘅时候咧，我又啱啱翻咗温哥华。咁、但系阿田妮姐就问我可唔可以喺。华哥灵堂嗰度帮佢扶扶灵，我都我哋绝对，所以亦都喺嗰日，我系送华哥最后一程。 系， 咁当然系感慨啦呢样嘢。 呢个咧感慨，人生真系好多。华 哥系一个非常好嘅人。 系啊，我哋会记住佢哋最美好嘅。但系我点解会提到阿岳华大哥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你哋两个。嗰啲磁場，我覺得你哋應該係夾嘅。咁同埋咧，就當你去扶靈嗰陣時候咧、香港有啲報道嘅、有報道，有報道嘅。咁我就睇得到你，即係同所有嘅親友一樣啦，係哀傷啦，係唔捨得啦，係嘛？咁、到到你今日坐喺度同安哥同學會。Jackie 一齊傾嘅時候咧、其實你對生命嘅生老病死有啲咩睇法咧？ 嗱，我個人睇法我又唔係咁 sad 嘅呢樣嘢， 係 因為我反為即係講個真實説話，我反為中意好似非洲人嗰種，當你走嘅時候，佢哋唔係喊嘅，係唱歌跳舞嘅。 OK 喎、 啊，咁我覺得嗱，點解咧？人好似唱歌都有唱，有生有死嘅。咁其實。呢条路咧，每一个人都必经噶啦。 系。 咁但系你既然我哋系冇办法改变佢，啊，点解唔开心去迎接佢咧？但系最紧要嘅即系话，当你走嘅时候，你系问心无愧，冇做过任何伤害人哋嘅嘢。 哦，呢个系你个人嘅修为。 系。 呢个系非常非常之好。生老病死，大家都。逃避唔到 嘅，系啊，咁你点解唔开心都迎接佢咧？ 系啦、 啊，即系终归就话有开始有结， 系一定有嘅。嗱，咁其实我成日都会同啲朋友咧分享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要面对、解决同埋接受，即系其实三部曲噶。 系啊， 你唔面对咁佢都喺度噶啦， 系 咁你要解决佢咯。解决咗之后，不论嗰个结果是什么，你要接受，因为嗰个已经系一个结果啦嘛。 所以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英文有个讲话，佢一个人生就话要 win some， 要 lose some， 要 take some away， left some behind。咁如果我能够有少少嘢留低俾我啲子孙或者俾啲人睇下，咁我已经系喺嚟到呢个世界潇洒走咗一趟啦。 非常之好啊，高雄叔嗱。一个钟头时间我哋倾晒咁多嘢嘅，但系有两样嘢咧，你要应承我，下一次如果再有时间，你啲时间系可以嘅咧，我哋再慢慢倾偈。 好， 呢、這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可以即刻做噶啦，就系点样咧？依家系你讲一啲鼓励嘅说话咧，俾听紧安哥同学会嘅听众，听紧香港电台嘅听众，全港市民好唔好？ 好， 好，有请高雄叔。 好，嗱我。我个人嘅经历就话，特别对年青人啊，虽然而家香港嘅环境睇起上嚟、听起上嚟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千祈唔好咁快放弃，唔好咁快认输。无论你系喺边个位置，只要你肯努力，你唔做伤害人嘅事，你有理想 ，keep 住去做，总有成功嘅。就算唔成功都好，到我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